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北京小吃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知名度可远远超过了普通北京菜。它记录了老北京人内心的美好回忆，也承载着小吃手艺人的艰辛。北京小吃不仅仅是炒肝、爆肚、爱窝窝，更代表一种美好心态、一种向往、一种文化。不论你是不是北京人，吃到北京小吃都是一种福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要翻开《北京小吃》这本书，听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给您讲讲老北京过去的故事。 天安门前看国旗飞舞，我很神圣，我很神圣。四合院里有金枪金云，我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在这样一个时段呢，我们要翻开这样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北京小吃》。坐在我对面的肖正刚先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是 啊，这本书呢是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其实关于北京小吃的书啊有好多，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本啊，以我的浅见，我觉得啊真的是图文并茂，悦目赏心。如果您有缘分看到这一本书的话，无论是图片还是插图还是文字，我觉得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有点过誉，但是啊，确实我觉得从照片和插图啊，确实是很精美。 这本书啊，作者是肖正刚先生哈、和陈连生先生合写的。在这儿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对面的肖老师啊，为什么会想起写这样一本书？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叫前勒口是吧？啊，这儿有肖老师的一个介绍，给大家读一段啊。从20世纪60年代踏入北海公园仿膳饭庄起，他便与糕点小吃结下姻缘，师承面点名师李唐，按辈分算是清宫御膳房名厨温宝田老先生的再传弟子。岁月流逝，几经曲折，十几年后方实现他的大学梦。新时代的到来使他有幸开始长达数年的欧亚多国考察学习之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之余，也使他对世界餐饮行业有了整体认识。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他读研考高级职称却已是50开外，堪称一路艰辛。他算是厨师中的文化人，也是文化人里正宗名门出身的厨师。 你读这段啊，还是有点不堪回首感觉。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确实是、你看今年我70岁啊，回忆这个从事厨行50年啊，这期间的经历啊也真是酸甜苦辣 哦， 百感交集啊。 但是和这个面点很早就结下缘分啊。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写这样一本书。 是因为你看师傅跟我讲的时候啊，师傅当时就说我没有文化，有很多呀我只能跟你说， 口传。 对，为什么叫口传心授？过去都是师傅教徒弟， 嗯， 都是口传心授，然后叫手把。啊，干这行呢，因为更强调实践性， 嗯， 光口传心授还不行，还得手把， 就是教着你动手操作。 操作，哎，那时候我就感觉到，缺少这方面的一些理论的探讨和一些文字的记录。那时候的书呢，仅仅是寥寥有数的《中国名菜谱》，就是这个 菜谱， 这少许那个什么少许，像是的，那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的去归纳整理。 嗯， 那时候我就想，哎，如果有这么一本书，我能够啊把它记下来，既方便又准确，就防止就是去自己去摸索走弯路。 嗯， 当然了，自己摸索得来的是记忆更深刻，但是毕竟还是有点绕远。 嗯， 那时候我就想能够记录下来才好。 嗯， 以后呢，经过一段实践积累，把它上升为一定理论和形成自己的一种心得体会，那么终于有机会写出包括北京小吃的这样四五本书。 嗯， 我也觉得算了了我几十年的心愿。 对，其实最后一句话，啊，对您的概括是很准确的啊。厨师中的文化人，文化人里正宗名门出身的厨师。嗯， 有点，反正你要是像我这厨师出身写过四五本书的人还不算多。 而且就是好多朋友可能是了解北京小吃，哎，有那么一句话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虚躬行，就这些小吃肖老师是可以做的，而且知道怎么做出来。 咱不能说每一种啊， 嗯， 因为毕竟你看这书里边写的有七八十种， 嗯， 是吧，有些呢就是亲手做，有些呢看别人做，但是没有一样是我没见过的。 哦，所以说真的图文并茂啊，就这个点儿看这本书确实是有点煎熬，无论翻到哪一页都觉得这现在要有一碟有一盘多高兴的事儿啊。刚才 说饿了，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北京小吃可以说是北京菜系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 对 啊，你比如说你问一北京人，除了北京小吃以外，你还知道什么北京菜呀？ 那我知道有烤鸭子 啊，对呀， 有涮羊肉 啊，对。然后再说说， 再说我就得想想了， 就得想想了。但是北京小吃可不一样，如果你问一个老北京人北京小吃，他会跟你如数家珍的。 您说那小吃啊，小吃我给您数数，您算了啊，这豆汁儿算吧，哎，卤煮啊，就卤煮火烧啊，炒肝、艾窝窝、炸糕，还有什么蜜麻花、焦圈、煎灌肠啊，煎灌肠，还有老豆腐，还有那个仿膳的豌豆黄、运动卷、小窝头。这都算吗？ 是啊，您一说我更饿了。就是花样特别的繁多啊，各种口味， 就来 张嘴就来， 他都不用想， 嗯，都在他心里头呢， 是都是，因为几乎就是他经常吃甚至每天吃的那些东西。 哦， 你像烧饼、油饼、老豆腐、豆浆，这还用想吗？ 对呀，啊，都是早点吃的东西啊。其实我们这本书啊，嗯，这个分门别类的都说了，我们是按这个小吃的烹饪方法做法给分类的。像前面北京小吃的讲究我们要一会儿要细说啊，然后第一章呢是烤烙类的，第二章是蒸煮类的，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小吃大概的分类。 行， 嗯， 您看这小吃啊怎么分的都有，我要分呢我叫分成荤素两大类， 嗯， 叫蒸炸煮烙四大门 啊。 这荤素大伙好理解啊，像荤的咱们刚说的这个卤煮啊、白水羊头啊、爆肚、炒肝、酥豆肉啊，还有什么包糊，再加上一些什么这个馄饨啊、杂碎啊、馅饼啊，这些是吧，就沾肉的、沾荤的是吧。素的呢它可能种类就多一点啊，有比如包括有以面为主要原料的， 嗯， 啊，和其他的果类这主要原料的，咱们都说可能啊，就是比较多一点。那简单的说说吧，像蒸火， 嗯， 啊，有这个像艾窝窝、爬糕、年糕、豆面糕啊、蒸饼、芸豆糕、芸豆卷、小窝头、包子、烧麦、花糕、盆糕、字儿糕、豆豉糕， 嗯， 你看这些，这应该大类说都归到蒸火。 你看肖老师有的说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了，你说赠儿糕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赠儿糕如果不知道您上牛街， 嗯， 现在那有新出来的有赠儿糕 啊，哦，就是也是蒸出来的面活的一种。 实际上它就有赠儿糕是什么，它先蒸完以后，然后啊有一个赠儿， 嗯， 赠儿什么意思呢，是一种瓦器， 嗯， 类似现在蒸锅， 啊， 类似现在不是咱们大中国，类似现在云南那种汽锅机的那种玩意儿，你一下边有火一烧啊，它从那瓦那嘴里边冒出气来，冒出气给那小笼屉儿给它拿气儿给它串熟了，成为字儿。当然个体那高本身也很小， 比较精致， 哎，正是一种瓦器， 是一种瓦器啊，类似容器啊，容器， 是瓦制的一种容器， 就是说了这个蒸出来的啊， 对，你要像那个主活咱们常见的更多了啊，像元宵啊、粽子啊、豆腐脑、老豆腐、凉粉，还有像什么酸辣汤、小豆粥、豌豆粥啊、茶汤、杏仁茶、面茶、油茶啊、炸丸子、卤丸子、炸豆腐、炸三角，这类，最终啊它跟汤上找气儿，你不管它前期是经过蒸是经过那个炸，最终呢它得是在经过煮这一道 啊， 那咱们那类别呢，咱们就给它纳入到煮活儿这里头。 蒸炸煮烙啊。 哎，对，你看那个煎炸类呢，咱们也常见。刚才说那灌肠啊，灌肠正宗的应该叫煎灌肠。 煎灌肠。 现在有些呢就公然自我就标榜叫炸灌肠。这个不对，待会儿有机会咱们说说灌肠这活儿啊。还有像那个脆麻花啊、馓子麻花啊、焦圈啊、蜜麻花啊、姜汁排叉啊、油饼、油条、薄脆、炸糕，是吧？这些茶菜啊什么这些呢，基本上它都是以这个炸或者是煎为成型成熟的手段，所以咱们给它纳入到这个煎类。还有呢，就是更常见的一类就是烙烤类， 烧饼。 烙烤类这活归你吗？你知道哪些啊？ 烙烤类呢，烧饼嘛，火烧， 对 啊，锅贴， 螺丝转， 哎， 那个还有，你别说刚烧饼嘛，就好多类， 嗯， 啊，有钢烙烧饼、豆馅烧饼、马蹄烧饼， 嗯， 啊，驴蹄烧饼、肉末烧饼，啊，这就这些， 嗯，烤白薯， 哎，对，烤白薯呢，它但另一类，它是果实类的，果类的，是吧？但是呢，它也要经过烙烤这一过程 啊， 所以你看啊，刚才咱们很快的、简单的捋一下，这个就有五六十种，但是呢，是不是北京小吃只有这些呢？并不是，是吧？咱们这书里就列了七八十种。根据我跟老师傅聊和掌握的资料呢，在高峰时期啊，就是陆续前后，有时候有这个，有时候那个没了，大概得有100多种 哦， 能够叫得上名来的。我现在就是回忆呢，在我小的时候，因为你看我那时候在那个 琉璃厂 住过一段，也在那个什刹海前海那住过一段，这都是小吃挺多的地方，特别什刹海。前面是荷花市场，往西边走呢，是三座桥，往东边走就是鼓楼。那卖小吃的简直一家接一家了啊，那铺子的也好，挑挑的也好啊，那个这推车的，那小时候有些东西现在还真是见不着了， 见不着了。 你说最简单的，说到冬天有一种东西叫半空， 半空， 半空听说过， 花生。 对，为什么叫半空？都是小瘪的那个。 你现在吃花生，你也觉得就是你突然吃到一个不是很饱满的，里头是瘪的那种啊，它就很甜、很脆的。 对， 他 吆喝老头儿，伴着多老头儿，北京老头儿，半空多给。 你看多给， 他拿多给作为卖点，因为半空本身没什么其他的， 很轻，它也适合年纪大的人卖。 对，年纪大的人喝酒啊，或者说小孩儿啊，哄孩子使，抓一把半空。孩子能在那儿包半天儿，慢慢吃。 小吃的确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不像大餐那样，我吃一下就饱了。 对， 它是茶余饭后啊，让你点吧一口，然后让你觉得哎呀，心情挺愉快的，挺幸福的。我吃点半空是吧？ 是。 所 以您看啊，小吃说这个名词儿啊，形成的时间并不长。是应该说是49年以后啊，新中国以后，逐渐形成的。那么在以前，这个小吃这类的食品，以前它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比如有些东西呢，就叫茶食。 茶食。 哎，有些叫吃食，啊，有些呢就简单的，干脆就叫吃儿。 就加个儿化。 哎，对。买点吃去，具体这吃是什么，那就看您买的，或者说人家在那儿卖的那是什么。 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对。 哎， 这个。吃小吃的呢，一般都叫什么？叫吃主啊，或者叫主顾。这卖小吃的和现在不一样， 过去呀、说那坐店经营，那得到一定的这个规模和实力了。 嗯， 绝大多数都是流动经营。 嗯， 比如说推个车呀、挑个挑啊、拐个篮儿啊，这些。 嗯， 还有就是什么半流动经营，就是庙会上。 哦， 哎，它相对固定。你比如说白大寺是吧？十五、十六、十七啊，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二五、二六、二十七这几天，那么怎么办呢？它占一块地儿、 嗯， 相对固定。 嗯， 哎，它在这儿。然后过了白塔寺这庙会期，又去赶那护国寺那个了。过了护国寺那个，又赶隆福寺那个。 嗯， 这是专门走庙会的。 哦， 这些人就是也是属于流动性、 嗯。 那么吃这个呢，就有问题了啊。过去您要说我专门我到哪儿准时准点就吃这东西，有时候不是那么特别容易。 嗯， 就是和他的流动经营有关系。这些人呢，他呢并不以吃小吃为宝。 对， 哎，这些除了吃早点的那些人是为了吃饱，吃完了比如说我去干活也好，上班也好，上学也好，那么过了这个早点这个钟点再吃，那就是说您在哪个时间段能碰上您就吃， 所以还叫碰头食吗、 哎、碰头食、 嗯、 碰头食啥意思呢？就是您在这儿走，我揣着篮儿，我上这串街卖、咱俩碰了头了。 而这个时候我手上有零钱，我也想吃，哎，我就买点儿。 对、 嗯、 所以您看北京小吃，刚才咱们就在这之前说北京小吃为什么品种比较多， 嗯， 是吧，比较丰富，我觉得呢有几个原因。您看吧，咱们说几大菜系，川鲁粤淮是吧，这些川菜小吃很多， 嗯， 鲁菜小相对来说少， 都是大菜， 大菜便宜多点、 嗯、 特别到北京啊、 嗯、 咱说在北京见到的啊， 对， 在鲁就是山东当地也有，品种也不多， 嗯， 粤菜的小吃那品种和质量都 更加上乘， 远超北京小吃、 哦、 是吧，这个淮扬菜很精细，虽然品种不是那么多、 嗯、 但是它很精细。那么你就看为什么北京啊，从菜系上来说不算大菜系， 对，八大菜系没北京菜， 没有北京， 嗯， 但是如果说起北京小吃来，嘿， 赫赫有名， 叫川京粤淮 啊，川京粤淮、 哎、对，它绝对是品种数量质量啊和那个取材的这范围， 嗯， 都不输于川菜的小吃和粤菜的小吃。 那为啥北京这个地儿小吃就这么多呢？ 哎，这就和刚才咱们说的，你说小吃吧是为谁服务的呢？ 为谁服务？ 它是为闲人服务的。 我们这儿闲人多。 哎，这北京人讲话，什么叫闲？严副掌柜的大闲人儿。 大闲人儿，嗯， 闲人啊，他有这时间。碰头神嘛、 嗯、 是吧，他出去遛早也好、 就是、 或者下午出去遛弯去也好，他有这时间。哎，第二啊，他还得有这闲钱， 得有钱有闲、 哎、对，您如果说连棒子面还不够的，他哪敢说吃艾窝窝去，是吧， 就是呢， 他没这钱 够不上、嗯、 所以呢这两闲什么具备呢？这两闲呢，这北京老北京人，特别是那些老旗人， 嗯， 他具备这两闲，又有闲是又有钱， 对， 先说有闲、 嗯、 是吧，有闲他什么不用上班啊， 仕途上也不没有什么追求了， 这、啊、官方就禁止他做买卖， 嗯， 是吧，那么他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他也没别的正经， 玩的很勤奋， 哎，所以您看上、啊、他那个唱个单弦啊、 嗯、 啊，或者说是什么玩个花鸟鱼虫啊， 对呀、 啊、都门清， 跳个戏啊，遛个鸟啊， 哎，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他有钱，这钱虽然不大，是一月就是几两银子， 嗯， 是吧，生下来孩子只要是您是这个、在这个旗籍的，您到日子您就有您的一份钱 了，铁杆庄稼， 铁杆庄稼完了保收， 嗯， 那么有吃有喝之外，他这俩闲钱啊，他买房的质地也不够，但是您让他吃点小吃，哎，刚才讲的哎窝窝这一点问题没有， 哦， 喝碗豆汁儿一点问题没有， 所以他就得在这个吃喝玩乐上啊做点文章， 哎， 嗯， 他在这上呢，这小吃也就是适应这部分主顾的需求， 嗯， 它就是价格不高，但是呢，哎，能够有自己的特色， 对， 哎，适应就是什么闲食这个特点， 嗯， 而不是仅仅是为了吃的充饥， 我就吃饱 啊，或者说仅仅是当个韭菜， 嗯， 它都不是， 嗯， 吃的玩儿，按北京讲话，您说一焦圈那能是吧，在肚子里占多的地方， 就是呢， 您看炸的那精致， 啊、哦， 是吧， 掉地下摔八瓣， 那家伙 真是，你说一个烧饼按过去也就值几分钱， 嗯， 您看一咬也得至少十八层， 就是 是吧， 嗯， 您按现在讲话这个几分钱都不够，您说够工钱够料钱够火钱， 就是啊， 钱都不够， 嗯， 哎，但是他也给你做的这么精致， 就是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在北京小吃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 嗯， 另外就是他的顾客群体细分， 嗯， 现在咱们现代管理学也有顾客目标群体的细分， 对， 是吧，那么他的细分它也有高中低档， 嗯， 您吃烧饼讲究的这个，哎，我给您做的倍儿精， 嗯， 中路的这个是吧，您就别吃烧饼，您吃什么，您吃牛舌饼， 哦， 哎，您再往下再往下，您这您说为了冲击烧饼牛舌饼都不行了，您来那锅饼 啊，锅饼， 对， 就是在三六九等细分了， 对， 嗯， 它有目标群体的细分， 嗯， 这样也造成了它做的那个精细程度和选料的优劣也有不同， 嗯， 这样它能尽量的减小它的生产成本， 嗯，刚才肖老师说的这个锅饼烧饼其实都是烙烤类的， 对， 啊，烙烤类的，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本书啊，除了这个图片照片让人赏心悦目之外，文字也是很美的，我很喜欢这一段啊，这一段文字和大家一起分享，也是烙烤类的一种面食，现在我们可能看不到了，肖老师是这么写的，他主要供应的群体是这个夜晚生活，就是有夜生活的人啊，我们听听这一段。肖老师这样写道，最令人动心的是半夜传来的硬面饽饽那苍凉压抑的声音，传达着一种充满期待的克制，我们仿佛看到叫卖者那种既想把信息传达到宅院深处夜战正酣的麻将桌前，又不愿惊扰别人好梦的矛盾与无奈，看到他臂蒯小篮赤处于胡同深处，虽然凄凉晚景中与命运拼搏，却依然不忘竭力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这就是懂得尊重别人最讲礼数的老北京人。 你要猛些吧， 啊， 觉得有点深奥， 对， 实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过去呀，卖硬面饽饽的都是夜里，按现在说十点以后， 嗯， 他的客户群体是针对什么呢，打牌的啊，或者是喝完酒的啊，或者说是打夜桌干活的，这会儿饿了， 嗯， 他不像现在说您让快递给送份外卖， 对呀， 没有，没有怎么办？家里的有时候那火啊都已经撤了，过去老北京那火甭说煤气了，连蜂窝煤都没有，都是每天起来现龙火，到晚上这顿饭吃完了以后啊，就把火给扣了，煤球炉子全都 封了， 就不是烽火， 烽火是啥意思？ 烽火是拿泥。煤灰和成泥啊，给盖上， 嗯， 还保留着这火种。 哦， 简单的说，火没灭。 嗯， 这个咱们说这个叫不是烽火，而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火给扣了， 就彻底就是灭了。 把煤球给它倒出来，一个一个的，这炉子就凉了。 啊， 就是您第二天早上起来 再重新炉火， 重新炉火。 嗯。 所以这时候呢，除了是有点热水是吧，这其他没有了。 嗯， 那他想吃怎么办呢？哎，正好听外边吆喝的老头快点来了，迎面儿饽饽。